10,000两一艘大船，5,000两一艘小船。老夫这回被活活坑出了血本，这老东西平白赚了80万两银子，另有20万两孝敬钱，才买得他迟到这几个终点，还有这忠义一跪呀。破军惊得频频点头。哦，这右公公一双膝盖竟是值了100万两银子啊。原来这位右公公与郑提督内外联手奉燕王登得大宝，故而在宫内也是炙手可热，深得当今皇上信任。这次被派遣担任南下大军的监军，右公公一招全在手，沿途揽财无数，珍宝器玩竟装了4船。铜雀通过骑行商团覆盖南洋的情报网，真知右公公一路所为，思忖或可用重金贿赂这位唯一可以制住郑提督的太监。从百州厅离开后，铜雀通过自己在明军内的熟人搭上右公公，到了他的中军之后，双方几经讨价还价，总算把价钱谈妥在100万两。右公公是个信誉极好的买卖人，拿了铜雀的银子，自然故意率军磨洋工，在两军筋疲力竭之后，举着御赐金牌前来止战。右公公拜完见闻，爬起来换了一副嘴脸，拉长声调对郑提督说道：“ 提督大人，您怎么闹成这副德行？我和您说了多少次，皇上赐咱家这块金牌，就是要看着你不要行事过激，要让南洋化外之人得沾皇家雨露。皇上再三嘱咐咱家，此次南下要府要府。您就知道打打杀杀，一味硬是要剿。这回如何？损兵折将，咱家若不替你遮掩，看你怎生去和皇上交代。” 郑提督忍着腿上的痛难以作声，此次出战右公公分明也是同意的，自己安排他指挥最没压力的右翼，为的就是让他能在最后阶段顺手摘桃立个军功，回去在皇上面前也好有面子。不料右公公不仅打断了他的决斗，还反咬一口将责任都推到他头上，自己拿了银子还要做好人。但右公公是金上身边的红人，又不好回他的嘴。郑提督挣扎着站起来，王参将替他从甲板上拔下来英皇二剑，又讨好地伸手去搀他。郑提督接过双剑，见王参将作战不利，却不敢回来见自己，而是投了右公公做挡箭牌，气得把王参将的手打开。郑提督慢慢直起身，冷着脸看向右公公，虽然他重伤之下仍在流血不止，但刚才还盛气凌人的右公公见他挺着长剑俯视自己，双腿竟一时有些打颤，努力定了定心神才镇定下来。郑提督对右公公敷衍的拱拱手：“在下一介武人，不懂得这许多，皇上面前有劳公公了。”郑提督算是给右公公一个交代，自己拖着伤腿先子朝着贤梯去了。建文朝着郑提督背影喊道：“郑提督，可要记得你的话。”郑提督的背影停了下来，头也不回地说道：“太子放心，我郑某人说到做到，待我事情办完了，自然来向你说明一切，然后临死。”说完话，郑提督扶着舷梯艰难地走了下去。右公公向建文只低头致意了一下，就也被左拥右簇地护送走了。建文的心里五味杂陈，既有痛也有苦，既有喜也有悲，唯独没有恨。不知为何，只是把剑推进郑提督脖子的瞬间，他对郑提督的恨忽然变得稀薄了。郑提督回到宝船以后，指挥大明水师脱离了战线。此次大战，明军虽损失大小船只近百艘，官兵死伤数千，其实实力尚存1/3，远在蓬莱军之上，